很久以前到以后，都坚信爱你没错。其实你看着你还是照样足够，也许我还少了一点勇气吧。我看你逞强的笑脸，心底坚定的誓言，要守护你到永远。朋友总给我一点理由，要我别再为你难过，他们只是不懂我太多爱上你 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骂，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我慌忙一整夜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我想你的每一天，将活在人间的一万年。我几飞几千几万个光年，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。我想你的每一天。

色渐渐变淡，才发现你已经不在。我的世界变得灰暗，大黑夜无奈，无奈叹息。你的离开，难免依赖着你，是一句不能安置的话语，枯萎在爱的斑斓深海里。难免依赖着你，可是一转身就消散褪去，挣扎着被重伤了又被掩埋。挣扎着被受伤了又被掩埋。 I love you。

就是我愿意。 在生活的里面，如果难过了就悲伤一下，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，想哭一下更没关系，一个人孤单一下也没什么，给时间一些时间，一切都会过去。怜悯也许会拯救一个人，但却不能轻易的改变它。什么叫做拥有？什么叫做天长地久？也许伤痛就是我们曾经拥有的，回忆就是我们的天长地久。 咽不住，给不出，留不住，不愿结束，内心深处还有梦演出，落幕后的虚无只有自己读，明天的天赋依旧他为主， 藏不住说不出，沉溺幸福不想清楚何时会结束，人生灿烂夺目，我只想投入甜蜜的酸楚，字字流露再苦都不顾， 怎么结束永不结束，为什么孤独还有暧昧伏笔，我陷入天啊，你让我，你让我走住， 不能结束永不结束，爱若够刻骨，回忆想记住我曾付出，真爱他会带着我回顾，